中方予以堅決有力反制，堅定捍衛國家利益和尊嚴，正告美方任何時候都不要低估中國的決心和能力，希望美方摒棄冷戰靈和思維，與中方一起增進軍事互信，確保兩軍關係正常穩定發展。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下午炎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沿岸有薄霧，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和炎熱，下周初有驟雨，雨勢有時較為頻密，風勢頗大，氣温較低。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276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105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8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8，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70.1，升1.36。盈富基金20.38，升3.2；美团148.9，升1蚊；阿里巴巴88.25，升3.7；京东集团229.6，升9.8；建设银行5.6，升1.2；友邦保险77.9，升1.4；招商银行46.95，升2.5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6，英鎊9.84，瑞士法郎8.082，澳元5.599，加元6.121，新西蘭元5.113，歐元8.2557。每百日元對港元5.99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285。日經平均指數報26847點，升461點，港金報17620元，跌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7.8美元，賣出1888.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荃灣嘅海盛路，因為爆水管，海盛路介乎大涌道至到柴灣角街呢一段，而家全線封閉噶。現時柴灣角街同埋沙咀道一帶咧比較車多繁忙，咁就係荃灣海盛路因為爆水管啦，海盛路介乎大涌道至到柴灣角街呢一段全線封閉咗。柴灣角街同埋沙咀道一帶而家係比較車多繁忙噶，揸車朋友咧要改道行駛，請留意現場嘅指示啦。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嘅龍尾去到稅務大樓，西行過海嘅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係接近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啦，暫時收費廣場對出呢一段比較多車啲。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4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上水名都巴黎阁、深水埗美居中心三座、长沙环元洲村元泰楼、荔枝角美孚新村二期、吉利径1-3号、红磡海滨南岸四座、大围美田村美乐楼、香港仔田湾村田泽楼、筲箕湾金华街57-59号念慈楼、

4月28号星期四的骚动音乐，今天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彩虹村紫微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大坑丽德村丽杰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OK， 咁大家留意留意啦。 今日六点钟，大家都系留意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将会有 Candy 孙孙晓然同我哋介绍佢。经历了这个无名罪这个章节之后，展开新的一章《无常论》里面第一首歌《日月无常》的。 没错啦，咁啊转头就会解释一下到底日月无常这个概念是怎样来啦，怎样跟这个白无常拉上关。讲真的， 冇心虚。 转头六点钟，大家听到噶啦， 黑白无常都关事噶。 系啦， 喂，你有冇试过咧？即系间唔中都留意一下自己个社交平台有啲咩人 follow 你啊？ 冇啊，冇留意啊。 点解唔敢做啊？ 唔系，其实有嘅。 或者有啲人 unfollow 咗你啊？ 而家 unfollow 反而你好难察觉到啊，因为佢唔会弹一个通知话俾你听啊，有人unfollow 咗你啦，咁样唔再追踪你啦，咁样噶嘛？ 唔会 check 噶嘛？ 冇咁病态。系啦，嗱，我真系我真系要喺呢度讲嘅。如果你系有 keep 住去睇自己嗰个社交平台有边啲人系唔再追踪你，系 unfollow 咗你，你真系有啲病态，你真系要谂谂点解自己要咁样做啊？ 真系有噶， 除非嗰个人好 friend 咯，即系好好朋友咯。喂，点解呢个咁好嘅朋友突然唔 follow 我咧？咁可能你会有啲在意嘅。如果个人唔系好熟嘅，本身真系可能喺现实生活都未必会见到面，你都仲要走去 check 呢样嘢，我觉得真系有啲过分咗嘅。咁但系你头先。问啊嘛，就系、是、有冇啲咩意想不到嘅人去 follow 你又好啊，系啊， 有啊，我其实发现，尤其近排都好多、嗯，我发现好欧美嘅女仔去追踪我， 正 系啊，同埋佢会咧喺嗰个 欧美定系 欧美各地啦都有啦，跟住然后佢会喺嗰、那个嗰、那个 留言嗰度， 唔系留言嗰度，嗰、那个 inbox 直头咧就走嚟同你讲啊你好啊，你系边度人啊，我有兴趣认识你、啊，你快登入以下嘅网址，然后摆埋你嗰啲信用卡嘅 number 落去啦。 或者有啲系话，你确保你周围冇人先好揿落嚟睇啊。 系啦系啦，我深信可能佢哋都想认识一下啲唔同 亚洲嘅男子 咯，亚洲嘅男子咯。咁我估佢哋都系， 咁你有型噶嘛？你 系啦。咁我知佢哋个好奇心都大嘅，咁我都好礼貌咁样复佢哋咯。我话no thanks 咁样咯。 咁你有型噶嘛？你睇下你嗰、那个 得噶啦，得噶啦， 靓仔、啊。 讲翻你啦，你问得上去你问得呢一啲就知一定系你系点啊？近期有啲艳遇啊？你 唔系啊？其实冇。 定系我知道你咁样问就系因为你有啲意想不到嘅人系 follow 咗你，同时间之后又唔再追踪你系嘛？ 一间唔中都会有嘅，即系有啲你估唔到会 follow 自己嘅人啦。 系啊， 咁但系因为我觉得好得意就系喺。social media 而家特別我用 IG 最多，其實 Facebook 真係好耐冇開啦。 係， 即有時 miss 咗好多 message。 唔係咁，因為 真係唔好意思、啊， 又好老實講嘅，即都有好多嘅，都唔可以話調查啦。但係好多講法就係話而家即係年輕人都係用呢、這個 IG 多噶嘛。咁我哋都即係 我都年輕啊，同埋 Facebook 好 勉勉強強仲喺嗰條界入邊啦。 佢嗰啲唔知嗰啲演算法，我每次碌入去咧睇嗰啲 廣告咯。 廣告啦，同埋啲 post 全部都係幾日前嘅。 哦，係咩？ 即係個 setting， 我要每次都要撳個掣轉佢做即係最新動態，好煩啊！ 不過其實我就兩邊都仲會睇嘅，但係睇嘅嘢唔同咯。我而家可能面書就係睇一啲新聞嘅嘢多啲咯，即係當係個新聞工具咯。咁但係即係 IG 就真係去翻一啲平時會見到面嘅朋友啊，去睇下佢哋嘅近況啊，食啲咩啊咁嗰啲嘢咯。 因為睇IG 嗰边就会倾多啲偈，因为然后咧，其实我系多咗喺 知你 IG 成日聊倾偈噶啦，你有一个特定嘅群众去拣嘅添，你唔系个个都倾噶嘛，你专拣一啲特定嘅群组倾噶嘛， 就系会应我嗰啲人 啊，系啦 系啦嗰啲，但系真系会有啲倾到音乐，同埋有啲好神奇嘅事情发生嘅。最近有两个嘅， 系 第一个咧就系Gerald 啦，因为。香港嘅監製，咁而家佢唔係身處喺香港啦。 Swing 喎 Jero， 係啊， 因為 Swing 喎 Jero 啊，因為佢之前有出歌派台嘛，咁跟住就問，我就 就唯有直接揾佢啦，因為嗰時唔知可能邊一個幫佢做發行咁樣，就問佢：哦，我係香港電台嘅 DJ 啊，想問你有冇興趣咧？派歌嚟港台啊咁樣。咁其實你唔會 expect 睇得到，因為如果冇追蹤你嘅話，其實佢會跌咗落去一個其中一行，係你要特登撳入去先見到噶嘛，你唔會知噶嘛。咁跟住佢有回覆喎，咁回覆咗之後，咁佢就話即係多謝阿會啊，會咁做啦咁樣，咁就大概講咗啲即工作上嘅程序處理啦咁。跟住之後就即係好厚面皮，既然講開就講多幾句，即係話我有聽你嘅 podcast 啊。同埋好中意即系 swing 嘅歌，即系其实系一个好似即系小 fans， 系， 但 系 其实呢啲好尴尬嘅，无端端咁样讲， 系咯，好突兀噶嘛，即系如果我系佢，我会心谂吓、啊、做乜嘢啊？你系咪其实有预谋地，即系其实前面嗰啲都系铺排嚟嘅，前面嗰啲都系搵个藉口去打开呢个话匣子，原来你系想同我倾偈，你想套我料系咪咁样噶嘛？即系我衰啊！个人系会咁样谂嘅， 即系平时我都系咁谂，所以我要讲开，我先至会够胆讲。如果唔系，因为你已经叫幻想到对方嘅反应，就只能够哦多谢咁，好有礼貌咁讲。即 系 有时候我哋都会噶嘛，如果听众、 啊、 即系见到面，我中意听做节目嗰样嘢，咁其实我哋都礼貌地讲多谢。 系，绝对 系。你唔知点样继续落去噶嘛？自己都 好似好尴尬咁样。 即系你嗰样嘢会好尴尬。咁但跟住一路倾咗落去咁，因为佢都话啊，即系多谢你对我音乐有兴趣啊。咁我其实唔系就而家，以前都有啦咁。 嗯 系啦，咁。佢就即就傾開，就傾多咗幾句偈咁樣樣嘅。 好啦，好羨慕你啊！ 即就可以講到即音樂嘅嘢，亦都佢有講過佢之前派嗰隻新歌，其實佢話佢問我識唔識一台嘅同事梁禮勤啊？佢話之前咧佢有喺節目度提過我，而我呢隻歌裏面咧有一啲部分咧就係、是、佢之前節目講過嘅嘢啦，咁樣，所以我都想多謝佢啊，咁樣即你會。 咁然後你就發現，咦，原來呢個圈子又好似楞得埋，又可以好係好似好細咁。 大家同埋素未謀面，但係 又好有親切感。 係咯，你總係會冥冥中有一啲位係會交接咗咁樣。Zero 係咯，你平時即係講真啦，即係就算現實生活當中見到佢喺你面前啊，你都未必夠膽行埋去同佢講嘢啦。 係啊，即係會點頭打個招呼 ，hello 咁啦。 hello， 最多就係加一句啊，好中意聽你啲歌㗎。係啊， 即係通常呢啲主動位會交翻俾。即前輩就好少，自己後輩主動講太多嘢嘅。 係 即嗰時佢之前拍一隻即有隻 Happy Me 咁樣。 嗯嗯， 係啦，即呢個其中我覺得好神奇 嘅，好、開心 嘅對話，即可以講到少少音樂嘅嘢，講下我而家香港呢邊啲音樂或者電台嗰啲嘢點啊？咁佢又講佢喺外國嗰邊而家做緊嘅嘢啊。係啦。 不過我都記得佢，因為我喺好耐之前啊，好幾年前咧都曾經試過越洋同佢做一個電話嘅訪問嘅、因為嗰陣時我嘅工作都仲係同音樂有啲關係咁樣。 你而家都係。 都係咁跟住然後佢係好好嘅，嗰陣時最初冇諗過同佢做到訪問嘅、我記得係純粹係出咗一啲關於佢嘅報道咁樣，咁然後就佢又見到，佢又好開心，佢、就主動聯絡一啲朋友話想揾我傾偈，咁啊跟住好簡單地就同佢喺個電話度做咗少少訪問，咁我就印象中，我覺得佢個人真係好 nice 啊咁樣。 係啊，因為而家你個即社交平台。咁發達好容易揾到對方，跟住你連錄音或者做訪問，你用 Zoom 或者其他嗰啲工具，你都做到，即係唔使一定要個人動喺錄音室先做到咯。咁你嗰樣嘢可以好近咯。 嗯， 咁跟住所以即係 Jerry 其中一個接觸嘅例子咁， 而好驚喜啦。 另一個咧就係之前節目度講日本嘅一個 DJ 做即係progressive house 嘅叫中村神， 日本你肯定係 DJ 嚟噶嘛？ 係啊係男人嚟㗎。 哦 ，OK。問清楚啫，問清楚啫， 都有兩啲嘢。 因為我想純粹係話，即係日本有好多都係啲音樂人，佢好多個範疇，好多職業，係、啦。 哦，係啊，係啊， 所以有啲可能係聲優噶嘛，本身係聲優，咁佢又唱埋歌咁噶嘛。 有啲做演員啊嘛， 係啦，係啦。咁我都係純粹好奇。咁你繼續，你繼續。 佢就係一個音樂人 嚇。 咁之前節目做咗佢嘅 mix， 跟住佢又喺我哋個 post 嗰度，即係留咗個言，即係幾個 emoji 咁啦。咁已經好開心 啦！係啦係啦，即係你冇諗過嚇咁遠嘅地方去播佢嘅作品，佢會睇到。 即係佢都會知道，因為你係即始終唔同嘅世界啊嘛，喺日本嗰邊咁樣。咁跟住之後， 後尾我就再喺唔知 story 唔記得出咗啲乜嘢，就再有 tag 翻佢，咁就見到佢有睇到。 係。 咁於是乎咧，我膽粗粗又 send 咗個 message 過去。send 咗一大段，我好耐冇寫英文，寫咗千字英文過去。 千字英文其實考試都要寫啦，你當練習下 有 DSE 咁咯，而係寫到去到最尾 Instagram 話 Your message is too long， 你嘅信息太長啦，唔好再寫啦。 之後就變咗咁長成篇。 哇！ 咁但其實我 send 過去，我係覆得一個禮貌上就係佢即覆咗我哋個 post， 咁我覺得因為始終係中文字唔未必明曬，咁我就將成件事話俾你聽，即係首先自我介紹同埋。無端點解有一個喺香港嘅人 咁樣嘅 po 你咧，係啦，即係講翻成件事咁樣俾對方聽，咁佢都有禮貌覆咗幾句咁樣樣。 係咪因為你唔係寫日文，所以佢只能夠好簡單咁樣覆你啊？你有冇諗過點解你唔用呢一個 Google 大神嘅翻譯功能啊？ 因為我驚錯啊，同埋你知佢語法唔同啊嘛。 有時一轉錯咗，就可能啲誤會大了㗎啦。係 你知佢哋嗰啲前輩後輩嗰啲關係用嘅字唔同啊嘛。 係要用敬語啊。 咁所以寫英文好似好啲，一間譯錯咗，一間冒犯咗人啊嘛。 係不過真係好奇妙嘅，即係有好多可能音樂人咧，即係甚至乎其實有啲歌手都係。有啲聽啲 fans 講翻話，即係你冇諗過，有時可能出一啲 post 去講下佢哋嘅作品，佢真係會真人去回覆你嘅喎，或者佢會 repost 翻你講嘅嘢。咁我諗呢啲都大家會好開心嘅，即係我同你都一樣啦，都係一啲小粉絲咁樣。 有啲人回覆啊，咪 repost 或者 tag 我哋聽我哋節目，我哋都開心啊，一樣就 梗係啦。即係好鼓勵大家做。 我目的就係咁啊，你有聽有咩嘅，你就 tag 我哋啊嘛。即係有時就算。唔好话就我哋啦，可能即本地嘅即 artist 佢未必复你，但其实佢有机会睇到， 系啊， 忙碌复唔到或者点样，即系你中意佢哋嘅作品，你咪主动啲讲，我哋成日都话噶啦， 冇错，即勇敢啲， 唔好去到即系可能唔再唱歌啦，或者佢转行啦，或者唔咩啦，去到 last 先至讲就太迟咯，成日都系咁，所以有嘅就 陈总讲啊， 陈总讲啦，今日梗系呢两位朋友当初都系喺网上面同我哋倾偈先。第一位就是陈家啦，第二位呢就是帮他一起做即編曲監製一个 producer artist 和 L 的。Humanity is killing me.

山神，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分日头和夜晚的呢？ 看你从什么角度看啦。如果物理学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宇宙的规律和延续生命的必要条件。但如果从心灵的层面上，又有不同的看法。 是笑是喊是太轻或是太重，上半生是上半生是无法形容。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自责，但一些可以自豪。放弃再追逐，退避再触碰，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日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逝。 带来有泳儿早上37.2度。从心灵上的层面，我觉得要分日头和夜晚，因为可以给你用不同的角度去消化事情。 随便靠试灵感充斥空气，流露了我所爱我所好我所有，画面中只有你。纯白就知原不沾勾出细腻，重现了你肌肤你声音你思想，年月不可清理，讲过或下我眼 眸中的你，为何再三催却总忘记，把醋艺练到如玩游戏，偏不瞄着你，或未描画我共你的故事，会是这幅画像昨天的苦与乐，渲染或美化，等记忆添满色，默默延续那年华。谁料我共你的故事，最后这幅画被遗憾偷偷化掉，极甜蜜刹那，写暖色得冷色，抒发心底。想作罢，但情感怎瞬间火化，然后相识，手颤抖不太美，流泪滴到肤色，到天色，到山色，陪着你嘿嘿，终于都可以兑现那诺言，但迟到画稿你不能见，只够泪后悔，无泪怀缅，靠画布纪念到。谁料我共你的故事，最后这幅画被遗憾偷偷化掉，极甜蜜刹那，相恋色转冷色，未来是漆黑吗？没意义，我知道，唯愿你在那边能活好。我共你的故事，会是这幅画，跟你幸福很快乐，日常欢笑下，找个家再种花，共度变化。 就好似一幅画咁样，情绪都一样噶，摆喺日头可能嗰件事会系明朗啲，夜晚嘅时候又会忧伤啲。有史德勇 Monkey， 你在我的画里，所以分日与夜，睇事情会有多唔同角度好多嘅。 金色的雀鸟在纳斯卡沙丘悄悄着地，但路经的粗心过客，从来无留心它的美。落了淡的自住，留低一堆先只有你能梳理这地图，埋藏着一些隐蔽。跟你在情人沙漠演了百年长的戏，无限个密码散落原路，谁让我们变知己，不要爱得太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情缘，铺设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兜底决命断，清晰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都将热情如沙漠，蠢到这时才醒觉，其实说没有爱共承诺，明日有意会干涸，不要爱得太直线，两旁做接的暗恋，但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

句中痛到过天，爱侣。 人生有三个阶段嘅，有啲人话咧，人生呢三个阶段就系分别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然后就系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但系最后又会去翻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就好似一日嘅循环咁样。听过有张柳影婷离别的规矩，有时日。头看不清一些事情，夜晚的宁静可能会帮助到你。 凌晨的孤单，雨季的不安，等你说晚晚晚，说不清就散，等不到答案，怎么能不遗憾？我真的没有那么的伤人，而让你快乐是我的责任，就心烦，更深的预感，对天堂期盼，却忘了呼唤你一句晚安，还不能习惯被困在黑暗，呼吸都麻烦，眼泪都流干，我们还没完。 暂停向两国供应天然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形容是垃圾，欧盟会团结应对，形容俄罗斯化石燃料在欧洲的时代即将结束。俄罗斯又警告，如果有其他国家拒绝按新要求付款，停止供气的命令将会同样适用于他们。总统普京又说，如果有国家干预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俄方将会闪电式回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

今日呢位嘉宾咧，上两年咧自己发展之后，就完成咗一个自己嘅章节，新嘅一章又嚟咯。 可以咁顺利，全靠佢揾到身边一啲夹得非常之好嘅音乐人，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心照不宣 ，Candy 酸。 得，唔使讲，心照啊！ 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咧系由 Candy 酸嘅 ，Hi，Hi，Hi， 喂，我哋就准备咗呢一个嘅卷轴嘅，虽然就未亲身上嚟啦，攞到，但系一样礼物系照准备嘅， 系啦。 之前我哋就用你中文名，今次我哋用英文名， 我哋都搞尽脑汁啊，今次 系啦 ，Candy 酸究竟可以咩咧？我哋行俾你睇啦， 就系、是、心照不宣 ，Candy 酸啊！ 哎呀，好可爱，中意呢个喎。 我哋用咗每一次都用中文，咁啊中文字写出嚟靓，但系因为其实好多时候，譬如你即系出歌啊等等，会叫个名，而家其实用英文就多啲，我觉得系，其实我哋都未用过，咁不如就攞佢出嚟啦。咁跟住食咗呢个心照不宣，压咗个韵嘅。 好好啊！ 同埋咧，呢一卷咧要特登讲一讲，就系因为卡文每次写俾 Candy 咧，佢话佢都读好大压力啊，因为 Candy 本身系一个书法大师，所以呢一卷咧佢特登用咗一个喺 Candy 酸呢个名度，佢系用沟咗一只灰色俾你嘅，你下次见到实物你就会留意到啊！ 我系几靓， 系啦，即系想食翻嗰种日月无常嘅嗰一种咧，嗰一种系 黑加白变灰咁样， 系啦，系啦，系。 咁啊，喺讲你嘅新歌《日月无常》之前啦，咁啊，呢一句心照不宣咧，其实我哋点样将佢 develop 咧？因为心照不宣嘅意思即系有啲嘢其实你唔需要讲，已经大家会明白 get 到，即系心照啦，即系个意思。 咁唔好讲啊， 系咪完啊？ 完。 其实我哋就喺谂紧，对于 Candy 你嚟讲，喺你即系做音乐有好多唔同嘅伙伴噶嘛，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其实系咪真系都有一啲嘅音乐人幕前幕后嘅都好啦，同你做歌有阵时即真系可以做到呢种效果，就有啲嘢，即系你知音乐嘅有时好难言语表达，但大家其实系个 vibe 系或者个 channel 系夹到系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出嚟， 一行埋已经可以即刻可以开到。 有冇边啲朋友系真系 有诶？其实今次《日月无常》呢只歌，我觉得同我一起co-produce 嘅阿 Duke 啦，其实佢系白眉同埋如诗都系同我一起做嘅。 嗯， 咁跟住同埋编曲嘅 Daniel 啦，我觉得佢哋两个都系属于心照不宣嗰个 type 咯。同埋因为佢哋两个同我一起做咗上年年尾演艺嗰个 show 咧。 嗯， 咁佢哋就睇住我好多嘢，即係個 show 之前好緊張啊，跟住之前又即係好多點講呢，即係 breakdown， 即係有時呢情緒，即係我好多情緒咁樣啦，咁佢哋就會都 feel 到嗰種好濃烈喺度反情緒咁樣咯。咁同埋佢哋都知道我即係嗰個成個音樂嘅歷程咁樣咯。咁佢哋都係咯，會 feel 又冇乜特別講出嚟，講出口話我其實經歷咗啲咩啊？但係即係大概 as 音樂人，佢哋會知道我經歷過啲咩咁樣，好似個感覺。 可以即係兩個朋友都可以各自講，即係點樣認識佢咧？即係可能就 Duke 先就係識佢幾耐 ？Duke 係一個 waiting cam 識嘅， 嗯， 咁跟住同佢好投契嘅未必是即系生活上的投契咯，但系音乐谂嘢啊，或者即系觉得边啲嘢正，边啲嘢冇咁正啊，即系嗰啲我都近都相近，或者佢都明白我个人咯，我谂，所以同佢合作系好舒服咯。咁跟住 Daniel 就系through 一个 common friend 即系识嘅，咁即系其实前几日呢个朋友都有同我讲咧，我系嗰啲默契型嘅朋友咯，即系我好少讲出嚟嘅，但系即系有啲朋友就会好 默契地，诶，都系知你讲咩啦咁样。 但我想知道你话，阿 Duke 又好，或者阿 Daniel 即系音乐上面好投嘅，我想知道系点样会知道嘅，系咪真系会有一个 conversation？ 例如即系第一次见面倾开偈就讲，啊，大家中意听啲咩歌？可能从大家嘅喜好个 taste 嗰度会 feel 到大家啲嘢系升，系咪咁样样噶？ 我觉得因为佢哋好 talented， 然后佢哋听好多嘢，佢哋都即系。会感应即每个单位究竟是乜嘢呢咁样。咁我觉得我喺譬如上年年尾个 show， 即係排咗个 rundown， 跟住用咗黎生做 topic， 即係其实佢哋都知道我係偏即可能 new age 少少啊，跟住即係喺歌入面，其实歌对我嚟讲唔係淨係歌，即可能要有好多画面啊，即个 message 都好对我嚟讲重要，咁所以佢都会尝试用呢个方向去 produce 同埋 arrange 咯。 其实系咪由一开始嘅时候已经觉得所有嘢好似你一讲，佢就已经认同咗你嗰种做法啦，定还是可能系都经过一啲时间，大家相处咯，大家去做一段时间，先慢慢磨合到，咦，其实。OK 的喎，大家朝住呢個方向一起行是 OK 的喎， 都係嘅，因為咧我蘇花做嘅歌咧，我冇乜 set 好實嘅 deadline，即係我係由佢一開始做，跟住慢慢 develop 咁樣啦，咁所以中間就好多啲時間去即係浸淫件事咯，咁譬如我同 Duke， 即係其實我哋都可以搞好耐，即係可能由接收到個編曲，跟住再喺度整啦，跟住 back and forth 係嗰啲過程，可能因為冇時間嘅限制，我哋可以有呢個 development 咯，即係變相唔係淨係好似平時即係做一隻歌，跟住就排出嚟，跟中間個過程，即係令到我哋個友誼都即係隨住做嘢嘅時候都會加深咗咯。 有冇發現嗰種心照不宣係慢慢喺隨住啲作品咧嗰、那個製作嘅速度越嚟越快而反映到即係有冇越嚟越快咧？其實 冇快到㗎，我覺得我冇快到。其實我唔知道我呢個進度係快定慢啊，其實。我平均一隻歌都要做两三个月噶， 差不多啦 ，由个 concept 到所有嘢、 有啲会耐啲咯，但系可能因为我上一隻碟一开始系几隻歌一起进行，即系譬如无名故事开始，好似做咗半年嘅 ，in the end 系多过系，但系就可以咁样，我宁愿咁样咯，而家系。 咁所以你话即系冇一个 timeline 俾自己，即系总之创作嘅时候就顺住去，但系最终会唔会身边都有人？或者可能你同阿 Duke 之間，其實都有一個人行出嚟，就係去到咁上下，有啲嘢你知冇完美噶嘛，你 要有人拍板， 你可以一路變一路改，你隨住你個體驗咁，都要有啲位係喂差唔多啦，我哋都係時候好似要去下一步咧，如果唔係咁樣永無止境啦咁樣。 揸住個舵 通常都係我嘅，因為最尾即係佢哋都會覺得，誒只歌係我噶嘛，咁佢哋就會即係睇我頭幾時。完咯，即系佢哋就冇，从来都冇人逼迫我嘅，系我自己要逼迫自己先会出到嘅，如果唔系我自己都唔会出歌。 但系你觉得你呢样嘢叻唔叻先呢方面？即系要话事嗰一下，你觉得自己个决策力高唔高先？ 我咧呢年咧，我成日 follow 有个 IG account 咧，喺外国咧有个即系 account 系。即係勉勵啲 artist producer 咯，咁咧佢成日咧都有啲 quote 咧，就即係好多時候，因為我哋自己做自己歌，又自己 set 自己 timeline， 其實係好容易 loss 嘅。咁佢就會話你一定要 finish 你呢隻歌，即係總之點樣都好啦，即係去到你即係搞咗可能好多個 session 啦，即係其實永遠都有好啲嘅，但可能你呢一刻未得。但是你又做了咯，咁你應該完成佢，然後希望下一隻比呢隻好咁樣啦。即係 instead of 係將呢隻拖成年都唔出，係因為覺得啊永遠都未夠好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對我係，我即係我一路都記住，我覺得其實而家聽翻我所有歌，我都覺得已經我知道邊一度可以好啲啦咁樣。 哦， 咁咯。 好折磨啊呢一样嘢，其实 折磨 系咯，即系你自己拉扯嘅喎喺里边就系、是。咁究竟呢只几时应该俾佢完咧？咁样你已经知道旧嘅佢可以改，即系其实 Kenneth 你随住个经验都进步咗。 系啊，同埋咧，到我成日都觉得到出咗嗰只歌嘅时候咧，我已经已经唔系嗰只歌嘅我啦。 嗯、即系已经系 past tense 嚟啦，嗰个状态。 系啊，因为你由开始做，开始谂，到真系出咧，其实你中间你自己都会成长噶嘛。 嗯， 咁到好多时候我都觉得出咗系 present 紧一个旧啲嘅自己咯。 嗯、 我有少少咁样， 咁都系好事嚟嘅，即系证明你都不停 update 紧自己嗰个 version 啊嘛。但系嗱，老老实实 就要咁样碌咯，即系好似玩飞行棋咁样咧，即系你扎个色啦，啊行六步，跟住你扎色啊，又要褪翻后三步咁样。 嗱，老老实实问下而家个状态八卦下先。你既然咁样讲，你喺呢一刻。对于你上年一个好完整嘅 project， 你有冇觉得由开始已经个人已经衰衰地啊？觉得，哎，上年个 project 都系有啲位好似可以再好啲嘅。上年个 project 我觉得都系有啲唔够满意嘅。上年个 project 我觉得仲有一个再改嘅。你呢一刻有冇呢个谂法先？ 有好多其实。我最我谂最大即系除咗音乐逐只歌都有得挑剔之外咧。因为日月无常是比较潇洒的，我觉得。 嗯。 那我觉得其实我都有这一 part 的自己。但是我上两年无名罪呢就即欠缺了这种潇洒。可能白眉都有的。但是都有那种即刚柔并重啊，还有都偏柔的那只歌，其实最尾也听返这样。 咁都庆幸你喺新歌嗰度嘅决策都落得好快，即系冇俾上年嘅嘢拖住咗咁样。 我就觉得诶唔得啦，无名罪好似争咁啲洒脱啊，即系咁样。咁希望做只日月无常就等翻翻件事。 但头先你有讲过，即系作为即系 producer 自己去做嘅时候，artist producer 咁。即自己埋手去做啦。咁而家我哋见到你就喺一个自己 studio 嗰度啦。咁后面挂住咗两个吉他，头先Michael你都有讲，即系喺呢个地方做嘢，呢两支吉他特别对你嚟讲系有一支系粉红色啲嘅，系咪电吉他？ 系啊，嗰支系Barry 中一个吉他大师咁样去卖俾我嘅，咁佢就话佢想即系佢觉得啲吉他好衬我，同埋我同佢好多经历都好似嘅，因为我哋两个都系读经济嘅，咁我哋咧就咁我就同佢即系倾偈嘅时候就，佢又系读完经济啦，跟住之后做咗银行一阵啦，跟住觉得啊佢都系钟情弹吉他，咁啊最尾就转咗全职即系吉他大师嘅 Barry 钟咁样啦，跟住所以我得佢又然后佢又系双鱼座咁样啦，跟住我哋就觉得好升嘅呢啲 ，connect 因为我又系读经济啦，跟住又系做翻个即系相关嘅行业嘅工，跟住之后就即系全职做歌手啦，咁跟住到而家就即系自己想做自己最想做嘅音乐，即系我哋个 path 好似有啲似咁样，系，所以就佢就觉得我可以 take care 呢支吉他咁。 咁有冇边啲作品有用到呢支吉他？即近年嗰啲 呢支如诗入边有其中一支吉他系用呢支弹嘅，系支木吉他系 Tech Mini 咧，系我英国读书即系第一支吉他咁样咯。 嗯， 咁所以都好有 歷史 即系有纪念价值啦，同埋都 历史价值 系啊，都因为我即系。知道呢排係 DSE 咧，咁我又即係 post 咗個 post， 就係自己拎住呢支吉他就懷念翻校園嘅生活咁樣， 都唔係好耐啫。 咁呢支吉他嗰時係咪真係外國有可能喺一啲地方玩過、表演過咁樣嘅？直情有。 我係因為嗰陣時啱啱去英國讀書就即冇乜朋友咁樣啦，咁就所以又嗰陣時英文未係真係好地道咧，咁 我喺我间学校咧，其实都好啦，得一两个朋友咁。今日我就去买咗啲吉他咯，就系买咗呢支啦。 嗯， 跟住之后就喺我房嗰度弹嗰啲 Green Day 嗰啲咧。 系， 跟住近嘅。 跟住之后我就识到朋友啦。 哦，即系因为有人听到，跟住大家好似一个 language 咁样嗰只。 系啊，佢经过我房，即系嗰时住寄宿学校嘛。咁啊，有两个同学，而家都仲间唔中 keep in touch。佢哋经过我房门，跟住听到有人弹吉他，咁啊入嚟咯。跟住然后就知道，哦，原来 Candy 系即系会弹吉他唱歌嘅咁样。咁跟住入嚟就跟住喺我弹啲，即系我嗰排就啱啱喺听收音机学嗰啲咁嘅歌咁样啦，即系 Oasis 啊嗰啲啦。咁所以就。识到朋友咯，所以呢支吉他对我嚟讲好紧要嘅，因为我真系俾啲鬼妹同学咧笑嗰啲嚟， 笑你咩啊？ 系啊，系咯， 即系譬如嗰啲去到英国咧，唔识得打 netball 咁样啦，我喺度拍波，以为 basketball 明。明 咁都有得笑啦， 即系啊！ 咁所以突然嗰下你玩音乐开始就啊， okay, 我有朋友啦， 有 feel 到哦，原来 Candy 系玩音乐嘅，几型嘅。 系啊， 但其实嗰时拣呢一支吉他系咪一种眼缘嚟噶？即系咁，即系啲 声咯， 声嚟嘅。 声，我嗰阵时觉得呢支吉他个声即系佢唔似即系 Taylor 咁 sweet 嘅，即系佢有一种。好似好地啊，我唔識講添，即係有啲嗰、那個聲係沉實啲嘅，咁樣咯。跟住我覺得哦幾正喎！ 而家會唔會仲攞出嚟？即係可能有時作下 demo 啊，或者揾啲靈感都會攞上手啊。 我無名最 Mind's Eye 嗰隻歌，成隻歌所有嘅 acoustic 吉他都係用呢支錄過。特登攞翻呢支吉他錄嗰只歌，因為嗰只歌係我寫咗喺英國嗰陣時寫咗一半，跟住諗住出呢只碟嗰陣時咧，就寫埋另外一半，咁就好似即係去提自己唔好忘記最初嘅自己嗰啲咁嘅老土嘢。 好彩你都知道，咪即係一種 connect 翻咯，好似延續翻當時喺英國做嘅嗰一樣。 即係我老土地，我十年後嘅我同埋十年前嘅我 co-write 啊咁樣，用呢支吉他， 浪漫。 好老土，我而家就我就係講，我已經將我過去嘅自己已經唔同咗。 Troubles in your life. You see your time is slipping by. People walking side by side to a future built on lies. You wanna change the world.Show the world what is forgotten. Can you see it for yourself? This concrete jungle needs some help. Can you use your heart to see? This world is as pretty as it can be. Can you let your heart decide?From you what is true 呢首就系啱啱 Candy 讲到嘅歌曲叫 Mind's E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1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06宗核酸检测和207宗经快速测试情报。医管局情报多5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19850人染疫，9074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在化验早前的确诊个案时，发现多一宗带有 Omicron BA.5 个案，是本港发现的第二宗同类个案。患者是一名40岁男子，已经接种两针伏必泰疫苗，上个星期六由南非经多哈抵港。荃湾海角街天桥底的组合屋朝早六点几发生三级火，焚烧超过四个钟之后救熄，火警之中有两人受伤，分别情况严重和稳定。起火的组合屋屋顶被烧到变形，有金属支架而摇欲坠。警方说火警现场的组合屋是渠务署人员的工作和休息室。消防说火场面积大，加上间隔复杂，增加了救火难度，火警原因有待调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1000宗新冠本土个案，上海占超过10000宗，再多47名患者离世。北京新增56宗本土个案，创本轮疫情单日新高。市内所有管控和防范区的食肆要暂停堂食，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提前明日起开展五一假期。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形容，当地疫情防控处于紧要关头，要加快社会筛查，压制疫情扩散。国家卫健委话，内地多点散发同局部聚集性疫情并存，增加防控的复杂性，提醒民众在即将开展的五一假期不要到中高风险地区外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荃湾海盛路啦。由于爆水管，而家海盛路介乎柴湾角街至到海角街呢一段咧，全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交通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较早时因为收费广场曾经有坏车，现在呢沙田入口比较多车的萧散中的龙尾近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个歌词同编曲系有关系嘅，然后嗰个对比系有嘅，我嗰个解释会系，喺编曲度系真系好多即重复嘅音啦，重复嘅 pattern 咁样，咁啊特登系做，即系其实黑白系循环，即系都衬翻嗰个太极图系其实系喐嘅咁样啦。咁歌词咧，其实反而个歌词其实我觉得都有好多重复嘅，因为不断有黑同埋白，跟住黑白黑白咁样嘅。咁佢系个歌词会系咁样 flip 咯，个编曲就会系咁样兜咯。歌词譬如呢一次有三个副歌，咁然后每一段副歌都有啲唔同嘅，咁然后嗰个唔同系递进式嘅。第二段讲嘅嘢系比第一段再多少少嘅，然后第三段系最即系宏大嘅一个概念咯，即系如果听仔细听啲字嘅话，咁样 歌词嘅部分，佢 chorus 嘅尾两句系会有唔同嘅，即系好似头先 Candy 话，即系会有一种递进喺度。 同埋嗰两句系最点题，即系你可能我跟住讲完一啲我嘅睇法之后，就好似。sum up 咁样咯，即系嗰两，唔系 sum up， 系 sum up 咗。 每个人个心都有啲 up， 提升，提升系嘛？ 即系概括咗成个意思，即系佢系一切有法。转星与物移，任由处线啦，秒当你开悟时，即系其实我讲完咁多嘢，其实一切有违法噶啦，即系喺呢个即系转星物移，即系时间咁幻变咁时常去变动嘅时间，咁即系咁样你谂得通嗰一下咧，就就系嗰个潇洒嗰一下咯，即系嗰一下嘅念咁样咯。 咁埋好勁喎！我想講多一樣嘢就係咧，佢食字都食得好緊要啊！佢個 chorus 有一句就係咧共同進退，見一會變二啦。佢兩段個二係唔同嘅喎，一個係一二個二，一個係 容 容二個二。係 啊，原本柏堅係兩段都係寫數目字個二嘅。 係。 咁我就唱即係錄完音，跟住我就諗其實變二都可以係容易個二啦。咁我就問佢，我可唔可以改咗個第二段做嗰個二字咯？因為變二其實係即係你可以解係變容易，但係變二其實都係改變咁嘅意思，即係不斷變、不斷變咁樣。即係其實你諗到，其實你包容咗黑同白，即係見到個 this whole picture 見一啦。咁其實你可以係 be anything 啊，係啊，咁我就覺得係除咗見一會變二之外，都可以係哇更加大，即多一個層次嘅意思，就係你明白咗就你可以少啲黑少啲白，多啲黑多啲白，即係嗰種咁樣諗法咯。 甚至乎咧，變二個二係即係奇異嗰個二咧，即係 transform 又係一種。又系可以咁样食到落去，咁但系即系呢一份词揾阿梁柏坚去填词，其实嗰时去呢一首歌揾边一个填词人，系咪好快你自己都已经觉得，咦，不如梁柏坚啦？咁有冇特别原因揾佢？同埋嗰时点样同佢倾呢一个题材？ 因为我个 demo 本身都已经系即系节奏感比较强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都想用一个中性啲嘅角度去切入嘅，咁我就第一个。忠誠啲嘅朋友就諗起梁柏堅，因為佢即係我同佢嘅交流係即係 bro 啲嘅，即係佢話喂點啊嚟啊嚟啊點啊，即係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可能佢幫我填會有即係帶到我嗰種燒啲嘅老燒啲嘅 嘅味 嘅 vibe 咁樣咯，係啊，咁所以都然後就同佢出嚟飲咗杯嘢嘅，係啊，咁我成日我都有其他地方講話，其實呢個歌係我哋即係我飲住黑啤去傾出嚟嘅咁樣咯，咁即係黑啤其實又好似入翻個題咁樣，因為 盒咧係有一陣泡， 係啊， 下邊係黑噶嘛。然後佢哋會講即係黃金比例嗰啲咧。咁其實即係你全部黑係唔好飲嘅，即係好多泡又唔好飲嘅。咁即係有個比例先係最好飲啦。咁我覺得即係我哋兩個都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人生嘅。嘅道理嚟噶， 同埋系咪呢只曾經有出現過一個名係黑白無常啊？其實即係唔係日月無常先？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阿柏堅代住呢個詞語，即係好多詞人都會代住好多題目噶嘛。咁佢呢個係佢其中一個代住，咁佢覺得啊可以攞出嚟擺落我度咁。咁但係我覺得黑白無常咧，即係一譬如我打入去 search 係會係嗰兩隻左右滿曬嚟噶嘛。咁我覺得啊，不如叫做日月無常啦。我同柏堅講，好似嗰個氣息啱我啲， 咪容易 search 啲。如果唔係 search 咗第二啲，揾極都揾到隻歌咧咁樣。 冇人夠膽 search 黑白無常。 同埋我覺得，係同埋我覺得日月無常個即係嗰個意思，我仲可以講多啲咯。即係有即係好同唔好啊，光暗啊，即係所有對比，我覺得嗰個好似再。再多嘢諗啲囉，係啊。 咁啊，雖然頭先話即係飲住黑啤喺當中有嗰個體會啦，但其實係咪去揾柏堅之前知道會同佢傾新歌嗰、那個方向，即係講呢一啲嘅變幻啊、無常啊、黑與白啊、日與夜呢啲、你自己都已經有啲體會，所以呢隻歌本身都有諗過係呢啲方向㗎啦。其實 係其實我同柏堅飲嘢之前，佢有 study 過無名罪嘅歌，咁我記得我係啱啱出完無名故事就揾佢即係傾下，不如下一隻我哋合作啊咁樣。咁佢都好鍾意無名故事即係嗰個成個概念啦。咁佢就覺得我都講到係即係無名呢個咁嘅元素啦。咁佢就覺得不如可以再講啲著大啲嘅題目咁樣。咁所以佢就覺得呢個方向幾啱我，即係佢嘅用詞就我食得住呢啲題咁樣咁咁咯。 咁所以嗰陣時，譬如無名罪就係上一隻即係專輯嘅名。咁今次呢一個無常論啦，叫做咁呢一個呢三個字嘅諗法，係咪都好早期其實已經 come up 咗，知道我接住無名罪就係會行呢一個方向噶啦。 我記得我上年應該係大概十月度咯，就出《無名罪》就是、黑膠。咁跟住十一月咧，我就做咗香港演藝學院嗰個離生嘅音樂會。咁我喺嗰個音樂會咧，就講即係寫咗一篇字喺個台個LED 唔係 LED， 即係個 glass 上面嘅，係個 screen 嗰度。咁我係講咗一啲關於無常嘅一啲心聲咁樣啦。咁然後我就覺得好似喺即係經歷完個 show， 跟住再經歷完即係香港好多好多嘅事情之後咧，我覺得真係好無常啊！好多人都會掛喺後邊咁樣，咁不如我就講下去咯咁啊就即係諗住係其實係諗住楞住無名罪嘅，即係無名罪係一個 prologue 啦，咁無常論係可以。是無名罪的 extend 版咁樣去做呢一兩隻歌咁樣兩三隻歌係。 咁無常呢一個 topic 喺你自己身上，如果話最切身嘅感受，有冇一啲嘅嘢發生咗令到你自己都有呢種體會咧？ 我覺得係真係由可能舊公司到獨立，跟住再疫情啦，跟住再即係香港好多好多事情發生咗啦，係所有嘢加埋，跟住覺得我都真係好無常咁樣，即係。即系咁样好表面咁讲，但其实我内里即系有好多嘢想透过歌去表达啦。因为我系一个我唔系一个好善于辞令嘅人嚟嘅。虽然有啲朋友觉得我好似好搞笑咁样， 系咯，你唔似不善于咯， 系咩？但我有啲好即系啲好深嘅谂法咧，我喺音乐嗰度我讲得顺畅啲咯，系啊，就是对于呢、這个。即世界啊，或者即而家嘅谂法啦、啊，咁样。 咁跟住就我头先估嘅嗰一样啦，即系喺个演绎上面，今次即 系演绎上面系啊， 系啦、啊，即系嗰种男性嘅灵魂系咪真系有？ 系啊， 我是想麻甩啲嘅，系啊，即系件事出嚟， 即系好似同阿梁柏坚倾偈嗰种感觉咁样，系 啊，系啊，同埋因为只歌后屘先，后屘录我先发现，哎，原来个 range 咁阔嘅，死了，唉，即系咁咯，咁所以就不如谂下，即系啲低音嘅处理系，即系系咯，老啲咯。嗯咁去去出發咯，同埋就本身隻歌即係偏向 rock 啲嘅感覺啦，咁但係個詞嘅題目咧，佢又唔係一啲好硬性嘅， 嗯， 即係好唔係好直入嘅歌詞，咁就用一個好硬嘅方法，或者即係唔係硬嘅，即係一個大力啲嘅方法咧，又好似唔表達唔到嗰個歌嘅主題。咁所以就要揾一个位置就啊，不如即系有啲字可以虚啲嘅，即系咁样去唱咯，系、 啊，即系唔使咬得咁实嘅，可能有一啲字系， 系啊系啊咁咯。 同埋尤其听个 verse， 大家如果留意嘅话，个 verse 其实系几明显有一个唱腔上边嘅变化嘅，即系可能好似波成咁讲，啲咬字会松啲啲啦，或者可能系用嗰个喉咙嘅位置又唔同咗啦，要揾呢一把声出嚟、嗯，其实系咪都要花少少时间啊？ 嗯，我似我平时讲嘢咯。即系个 verse， 所以我觉得个 verse 都还好嘅，系、去到副歌就哦，原来我写得咁高，咁 样， 咁咯。但系所以我觉得成件事喺即系 vocal 嘅处理，我都要感激阿 Duke 同阿齐去研究。即系点样去唔使话即系跟晒个底咁 rock 去处理，咁就又衬翻嗰个主题。咁、我觉得成件事出嚟，即系而家系即系都搞咗一轮之后，喺阶段性嘅最好咯。 而编都系即系因为你啱啱都讲，即系如果太过 rock 的话，又好似唔系好衬得晒嗰、那个。即歌詞裏面講嘅，因為裏面聽到，譬如好似有一段嘅 music break 咁樣嘅位置，有啲 strings 啊，即嗰樣嘢又好似 balance 翻咁樣樣，即嗰啲好，佢又好濕圖喺後面咁樣樣，呢一啲係咪即喺編上面同 Daniel 點樣擺啲咩落去啊？點樣安排？ 哦，有啊，有啊，有譬如由 verse 入pre-chorus 嗰度啦，咁係由黑變白。咁我就话啊，不如个 Fender Rose 即系个琴嘅声，咁啊推佢大啲，因为我觉得 Fender Rose 呢个音呢、這个乐器咧系即系好高级地有啲女人味嘅，咁就好似可以掟翻匀啲比较 man 啲嘅吉他声咁样啦。咁到即系到 strings 嘅，因为其实成只歌系得嗰段有，因为嗰段系讲紧即系两仪四象八卦嗰一嚿嘢，咁嗰嚿嘢咧其实系有种，如果你咧好似望落万花筒入边，即系我系嗰段系想做，哦，其实黑白色中间都会有颜色嘅，咁亦都喺个visualizer 嗰度咧，其实嗰段即系零零四四嗰段，我系加咗少颜色，系去衬托翻讲紧即系阴阳啊、春夏秋冬啊咁样嘅，其实所有嘢其实唔止系黑白色咁样，咁嗰段。咁去處理翻，咁、那個 strings 咧就可以嗰、那個變異，即係頭先你哋講嘅，即係變奇異嗰樣嘢。其實我覺得嗰度加 strings 係即係我想表達嗰樣嘢，係啊， 係即係都幾 stand up， 因為真係嗰段仔先至會有嗰個 strings 喺度噶嘛，所以係好記得嘅呢、這個。但啱啱你都講到，即係呢首歌有個即係 visualizer。嘅方法去呈現，即係係啦，即係呢一個嘅諗法同埋合作嘅朋友都可以即係介紹一下。 係啊，佢哋係一個獨立音樂平台，叫做 Jam in the Room 啦。咁係上年咧係透過一個訪問認識嘅，咁佢哋就聽咗我隻無名罪，咁就邀請咗我去即係講解隻碟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就話啊、哦，其實佢哋都會即係同唔同嘅獨立音樂人即係又揾一啲方法去合作啊咁樣。咁 咁我好可以傾下，咁我就即係同佢就 come up 咗，不如你去贊助或者幫手啦，唔係贊助嘅，即係去令到我可以有資金去做 visualizer 或者 MV 啊咁樣。咁佢就好好喎咁，咁就所以呢一個 visualizer 就係佢哋幫手去呈現啦。咁我就揾咗阿 June 同埋阿星去做 creative 咁樣。今次我都有 send reference 俾佢哋咯，即係我有 search 咗啲即係 three， 因為我覺得個 visualizer 我想有啲 3D 啲嘅感覺 ，3D 啲啊，變種食人倉 3D 啲咁，好似有套咁樣。 咁啊所以就即係所有轉想要轉嘅嘢啦，黑白嘅元素啦，顏色嘅元素啦，各樣啦，咁然後June 就即係一聽到佢都好，因為佢都做開好多show 嘅 visual 嘅，咁佢就即係好快都 get 到成個畫面咁樣。 咁所以就有而家呢一个无常论呢一个章节里面即係第一首嘅作品日月无常啦。 日月无常。 Yes， 咁就会有冇话呢一个嘅 chapter 预计会有几多首作品会出现之后。 我而家预系三首嘅。 计埋呢首。 咁希望今计埋呢首係啦。咁就今年就想出三隻歌囉想。但我都唔即係。 明啊 我知啊。 冇压力嘅呢啲。 都係靠你自己督促自己囉。 系啊，咁就都系楞住无名罪嘅一个 extend 版咁嘅谂法咯，系。 咁我哋今日多谢你啊，同我哋介绍呢个日月无常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 有真女，一切都似粉碎，逝去，通通失去，黑镜倒影废墟，黑镜透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清焦距，黑布遮掩大墟，白日来暗会退，又会变异，白色来散会变，又。 接住《无名罪》之后新嘅一张《无常论》，当中嘅派台歌有 Candy 孙最新单曲《日月无常》啊！听日5点钟再见啦，拜拜。